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第二节司机啊，咁啊，啱啱头先讲紧啦，房地产好多嘅形式就系咁样出嚟嘅。我举个例吓，点样变钱咧？点样收钱？其实之前我有节目讲过，不过因为用呢个案例，大家明白。有间遮厂喺新兴，佢咧用200万咧就买一笪地，买一笪地，咁咧就起厂，咁啊同银行借钱，咁咧就用笪地喺银行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就同新兴嘅原嗰阵时系原啦，原委好多嘅部门倾好晒数，然后咧就同银行借钱，而银行因为有呢啲人做担保，即系上级官员啦，因为佢哋最大问题，佢哋系不分家，即系党领导一切，银行明明睇到个屌点值200万啊，我话值就值啦，你收几多？咁一卒之借咗三千万出嚟，笪地佢买翻嚟200万嘅啫，然后将呢200万啊，跟住起好间厂，然后再派饼仔，跟住呢就分期还翻俾银行。咁当然佢呢间厂系做假数，假数嘅另计啦，因为假数好多海关嘅嘢或者走税嘅嘢，海关另外有一个报关员专系负责落去新兴海关打麻雀嘅啫，冇报关牌噶，就系落去打麻雀，每一日11点几就落去打麻雀，因为食饭时间，咁咧就同啲科长打，咁你关员啦，咁啊2点零钟开工啦，佢又打到4点钟，跟住行出嚟签名，佢就负责送钱俾所有嘅海关。双检、直检、车场，经过打麻雀呢个程序，输咗啲钱，嗰啲人买咗个方便，变咗佢嗰份干遮厂嘅合同啊，好多系假数嚟。好啦，笪地起咗，因为佢本身有间遮厂，再起另外一间，咁要再圈，即系套大嚿啲钱，可以点样做呢？就接咗呢、這个嗰、那个 Hello Kitty 姐，日本嘅 Hello Kitty 姐出口，接咗呢、這个美国嗰间咩超级市场，我唔记得啦，最大超级市场叫乜嘢吓嘅订单翻嚟蚀本做，但系将价单写明系赚钱，咁咧就喺进口啲布翻嚟，然后做批遮，批遮麻写嘅价钱好贵，因为佢话呢啲合约系点样，跟出口走咗，借咁嘅形式咧就做套凳，咁咧越谷越大，越谷就蚀紧本啦，每一样都蚀紧本，行来行去，跟住咧就啲遮布咧就转合同形式喺龙岗上嚟，上咗嚟之后， 咁咧就成个新兴园都觉得呢间厂咧系搵到钱，包括好多系工人啦，因为佢嗰度都有千零工人啦。咁有个园啫嘛，园仔，咁咧就相信个老细，然后咧佢就股份制，唔系卖股票啊，系将间公司股份制。你入几多股几多钱啊？我而家评定几多钱啊？我资产值几多？咁啊，笪地都值3000万啊！嗰阵时，咁就好多人就俾钱。其实肇庆都有一间叫风华嘅机械厂，都系咁样。咁啊，令到咧好多嘅打工啊、隔离邻舍咧就投入咗，即系同而家嘅 P2P 啊嗰啲借贷一样啊。啊、加入咗去，跟住年息几多钱几多钱，咁就喺度派饼仔，咁圈咗好多笪地，然后用贪污嘅形式，每一个环节，跟住咧就移咗民去新加坡个老细，而喺葵起街，唔系葵起街咧，葵荣路咧应该，葵荣路咧买咗全层啊，当时咧几百万咧全层嘅工厂大厦，好大啊，我唔记得1万几尺定2万尺。咁使啲钱落嚟，直头一炮过买咗佢，跟住做写字楼，做香港。后尾爆咗煲，爆咗煲之后咧，佢翻咗上去申请，唔俾佢出嚟，唔俾佢出嚟咧？点解唔俾出嚟？点样还钱啊？咁咗支银行咧，同领导因为要上身，系咪啊？因为佢负责做批你，佢要上身，咁你唔好离开啦。总唔知咧。间遮厂咧就继续做，咁咧就将银行嘅地咧啊，咁咧就再翻案俾银行，然后咧就不停咁咧就即系再重新借钱俾你，你又将啲钱咧就变成咗利息，就还银行利息，大家保住咗原原委、镇委、村委、银行、海关，你唔死得啊！只要唔爆煲，唔死得。养住你一路挺，咁啊到最后尾因为地票值钱啦，跟住拆咗间厂，卖咗笪地，各样嘢卖咗3亿，跟住还晒所有嘅债，跟住真系晒啲债真系出资走咗去新加坡。佢哋好多时系咁样做，知道地有值钱啊，所以后尾点解成个中国咧，所有嘅财富鬼城处处，就系因为。最能够贪到钱的就是地皮，因为那阵时地是不值钱，变成了值钱，而个权、银行、体系全部在晒共产党手上，所以他们可以贪到很大嚿钱。吓、啊，银行啊，即系总唔知逢系参与啊、签文件嗰个都有钱啊，包括银行嗰个职员啊，即系咧我哋呢啲港产啊或者。港佬啦上去，由嗰阵时咧就开始觉得香港人冇用，但系香港人咧，亦都借咁嘅关系咧，就喺好多大地方咧，佢哋都圈地啦，包括我哋嘅董建华啦，其实都系地就系共产党嘅，睇用咩价钱，用乜嘢盘口卖俾你，送俾你都得，权喺佢度，你回报几多俾佢。啊、你冇钱，银行做你后盾，借俾你，因为佢都一定系需要你嘅。唔计各级功劳啦，咁啊到鸟巢啊、喜好啊，其实做咗好大量呢啲嘢啦。点解要咁新明啊？要抌咗成个城市建设改咗？你话哎呀，北京啊，同上海啊，啊，成个天翻地覆啊，起到。啊！城市北京新面貌啊，如何如何？使嗰2000几亿，北京我谂贪咗几多真系唔知。而你好多嘅外来嘅香港人，或者大陆本身嘅香港人，想搭呢一个列车嘅话，你就要想办法识到权贵，佢有办法，然后想办法你要影到张相，参与呢个项目，捐钱过去。点系捐钱啦？譬如好似大陆有个当一个扶贫项目啦，扶贫项目，你捐几多钱啊？捐200万啦，咁你影张相咯，啊呢个大善人啦、啊，200万啊，你投资啲钱有阵时都冇俾啊， 是你出来讲的咋。后来有没有给都不知道。但是如果给的也都未必给十足。是因为他需要你在这个时候你做个数的啫，交数。我有这个项目，但是叫项目。好啦，这个过程完了，那怎么样？给回你咯，你捐了那么多钱出来，他就会在个村、在个镇、在个市那里找回一个你熟悉或者你有能力做的项目批回给你，然后你用你这个能力找回钱，然后再穿钱给他。连赢一路打一路打。甚至很多香港人上大陆搞基建，是不是搞基建钱都没有，但我有关系。咁呢可能喺啲市嗰度啦，二三线城市仲易做添。咁呢就係有条高速公路要起。咁你呢就嚟投资。啊，你要攞到呢个项目，咁第一时间咁呢梗係有个做审批嘅。啊，规划局有咩都好啦，土地。啊，土地规划局有咩好啦，唔记得叫咩名。他们就会有人跟你谈这笪地多少钱，这个项目多少钱，或者不是地项目多少钱，投资多少钱，你这支标点落，但是你要回多少，确保你中到。那就很多啦，官商勾结。好啦， 你放心、哦，你抌咗，其实你可能你冇钱㗎，你应承咗佢呢度有500蚊回俾佢囉，500万回俾佢，佢就揸住你，然后同你修改，令到你确保赢咗。赢咗呢支标之后，你攞到呢个项目啦，你去攞呢个项目呢，佢又想办法搵银行借钱俾你，同埋搵个叫施工队。即係我哋叫建築商啦，但叫施工隊啦。施工隊開工之前呢，佢就要畀按金你。譬如我要做呢個項目，呢、這個項目可能係值5000万嘅。咁你有冇能力做呢個5000万啦？有。嗱，我畀2000万按金你先啦。我嚟判嘢做，我要擺2000万畀你先啦。係咪？如果有2-3个施工隊去搵去接觸你，每人收誠意金你都甜。当然呢啲人点解会搵你，就係政府部门俾想办法俾你做呢个人穿针引线返嚟俾你。到胡锦涛后期啦，未到我哋嘅习大大直头参与其中。所以豆腐渣工程一越来越犀利点。因为我判俾你做，我俾个够价你。中间隔咗几多手，到最后尾唔系咁做，系个官直接参与咗呢支投标、呢支标呢个嘢，唔使个中间人，直接施工队佢搵个亲戚有俾个人头有出嚟做，然后将个价钱压到再低低，跟住佢再分判出去。个玩法唔同咗，直头个官就系唔系贪啊，个官直头系佢就系个开发商。然后就找施工队压价，然后你为了做这单生意，我不理你，我只出这个钱，你想掂他。那些施工队为了要做得成，他就想。这个就是整个豆腐渣工程，其实也都破坏了整个大陆的体系。胡锦涛同温家宝呢两个真是最伤害得最大，比江泽民要大。点解？好像三鹿奶粉。点解三鹿奶粉冇事啊？批俾你嗰个冇事，到做嗰个拉咗，跟住减刑期，咁都唔使枪毙，冇事。点解啲官要出嚟想办法平息呢件事冇事？系因为大陆所有嘅定出嚟嘅标准啊，即系同佢哋嘅宪法一样啊。好高，高不可攀。如果你能够根据佢嘅标准即系做嗰样嘢咧，你嗰件嘢天下最好嘅。而家大陆嘅奶粉嘅标准，佢生产嘅标准系高规格过所有全世界嘅标准。 认真嘅。不过你信唔信佢咁样生产嘅啫？系咪真系根据佢呢个标准？有冇水分？有冇台底钱？三聚氰胺就咁样嚟，佢定咗个高规格标准，但系佢物价局唔俾你个奶粉能够卖过呢个价钱，又控制咗你价钱，你又要达到呢个标准，咁我做生产商可以点样咧？我又要赚呢个钱，你又唔俾我加价，系咪啊？因为全部都系物价局噶嘛，大陆又冇补贴，但系又要根据你呢个高呢、这个蛋白质嘅含量去做呢样嘢，加三聚氰胺。咁咪做到囉，因为你检测拎出嚟佢真係嗰个蛋白质嗰个含量係足够嘛。其实就係因为他污，你定咗高标准，而间厂生存唔到，间厂要落用三聚氰胺加入去，咁而你个官会批嘅，而知道嘅就係佢俾钱你囉。你做批嗰，你令到佢落三聚氰胺，令到啲厂要造假囉。呢、这个先至系胡锦涛真真正正嘅面貌嚟嘅，贪污定咗好多嘅标准。我唔系想偷工减料嘅，但我接咗个 job， 甚至有啲厂基本上就系你嘅，或者有啲项目嘅系你嘅，系你个官嘅，你要赚够呢个钱，你想办法将啲钱拎出走出中国，咁我点啊？你又串通你批你做验收嘅？咁我咪偷工减料咯，咁我赚咗，其实我赚微利嘅就系啲建筑商或者成，咁咪将啲钱俾翻你咯。但系你移民冇问题咯，跟住一架好做桥咁，屌突然间个重货车过咁，砰一声冧咗落嚟。九几年江泽民未咁离谱嘅，二千年打我，所以有啲朋友叫我问买大陆楼点啊？我讲俾佢听，买大陆楼新楼盘呢几年。呢几年可以买，一系就九几年可以买。你觉得佢残旧都好啦，但个结构冇问题，系咪啊？结构冇问题，但系二千年打后至二零一四年呢啲楼同埋桥路，你就可以真真正睇下胡锦涛、温家宝佢哋贪污嘅威力啦。讲到呢度，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